喂，花家姐， 咦？點解你開口先嘅？ 係啊， 你做咩啊？你 搶先開口啊！ 連你都恰我啊！ 次次都係啦，又俾個位你食啫，次次都慢過你，點意思？喂，黑白分明喎，你個人真 係係啊，痛心疾首啊嘛，通常都係咁噶啦。 悼念六四咁啊嘛， 六四過咗咯喎， 過咗㗎啦，我就諗你係咪嗰個 痛心疾首 去到家下都仲係？ 唔係，準備端午節啊嘛。 做咩咧？ 悼念屈原啊嘛。 屈原同你係貴親咧，你又姓屈嘅咩？ 啲遭遇有啲似咁咯。 哦，例如咧，可唔可以講清楚啲啊？ 我諗住揾條河，啲城門河嗰啲咧跳落去咁得唔得？ 唔好話城門河，即係太多啲兇案發生啦，好容易就會即係揾到你啊，即係浮屍出嚟 啦。真係啊！唉，呢個世界真係有好多嘢咧，即係估計唔到嘅，明唔明啊？ 係。嗱，我睇你打算要用幾耐時間講呢堆嘢嚇？而家係。即係大概 好心就做壞事，壞心就做好事喎！你咪真係離奇啊世界。 咁啊，呢個咧就不嬲都係咁噶啦，即係睇開下啦，幾廿歲人係咪先？ 我都好睇得開嘅，其實 係咯。 所以咧，我呢一刻嘅心情已經平復咗噶啦。咁但係都有幾樣嘢要交代翻啦，因為有啲朋友可能即係睇咗啲乜鬼字母周刊嘅報導啦，關於 我以為有嘢睇本字母周冇嘅 嗰啲咁嘅垃圾周刊，唔使同佢宣傳啦。 係係， 總之就字母噶啦。 個周刊啊冇關係嘅，周刊啊見乜講乜嘅啫， 係嘛？ 係咁， 好似都好求其下喎，咁冇新聞價值嘅嘢都報導啊。 即係你有見過 嗰啲銷量都應該都係咁上下咯，俾我搞彎咗，我驚佢。 係嘛？即係咁啊，呢啲嘢啊，小心講嘢啊，你睇下。 唔係，我覺得佢係俾人困咗咯，即係以為我好紅咯。 哦，其實計上一次都被人困咗一次噶啦， 係咯，咁啊勸喻 一而再再而三， 勸喻嗰個記者如果有睇我哋節目咧，就唔好咁傻啦，次啊，即係查清楚，即係嗰樣嘢值得報導先。 係 係，啊咁啊就視乎即係大家唔知有冇即係睇嗰個報導啦。咁如果有睇到又有 原本冇嘅，不過你而家係咁提咧就 唔係都要講，我覺得要交代嘅，即係啲朋友可能睇完之後，喂跟住。之後不支持我哋噶啦嘛，係咪先？走咗去噶嘛，不過走咗去應該冇，應該睇唔到我哋。係 啦，所以其實基本上你講嚟都真係 係啦。咁啊，關於即係我哋節目嘅一啲報導啦，即係關於護花行動嘅一啲負面報導啦。咁啊，大家如果想知道即係中間啊，即係我自己點樣去申辯啊，或者係即係甚至乎最後連呢個即係真兇嘅其中一個真兇啊，都可以已經啊成之於法啦。咁啊，大家如果即係有興趣知道即係裡面嘅來龍去脈係點啦啊。有啲咩冤情 啦？我諗聽下一集東頭啦。咁啊，攞一集嚟講。 咁阿仁志就去本人花家姐 Facebook 嗰度啊，咁同埋呢個奇案迷會裏面，就已經有詳盡嘅追訪噶啦。咁啊，即係有時間就去睇下啦嚇。 睇埋啲留言啦，諸如此類啦，都應該搞到你半日左右噶啦，差唔多。 係啊，咁都係嗰句啦。其實即係我哋呢啲問心無愧，對得住天地良心。咁啊，即係嗰啲叫咩啊？咩嗰啲叫咩？多行不義。必自閉啊！ 係 係，識唔識啊？你有冇讀過呢？ 七個字噶嘛，明嘅。 所以大家咧，千祈唔好做壞事，記住咧，做好事就得噶啦。最後有咩後果咧，都唔緊要嘅。呢啲都係即係天意嚟嘅，同埋自己盡量搞好啲公關咁啦，危機處理咁啦，係嘛？即係唔好變咗關公咁啦。 你有危機，你危機處理都唔錯啊，係咪先？係 啦，咁啊算啦，到此為止啦。即係嗰個真兇咧，雖然都仲未緝獲啊歸案，咁啊，但係即係佢會。有天收啦，嗰啲嘢嚇，即係亂咁虛構啲嘢出嚟，污蔑小女子啊，真係毀我清譽喺度之嚟。咁啊就 都係幾認真嘅喎，佢涉去到報案。 係咯，又報警，又報周刊， 佢真係去差館報案，有兩個差人上嚟揾我哋嘅喎。 係咯，我係咪殺咗佢老豆咧？ 唔關事，如果係我諗佢唔報案嘅，應該揾人 十冤九仇， 係咪先？佢都幾認真 嘅 喎。 咁嘢，咁無聊嘅事都可以做出嚟。 即係玩到咁大嚇，即係玩到報警，然之後 我都幾有失。 真係有兩個差人上嚟，即係最記得嗰兩個差人。斯斯文文咁樣，佢上到嚟，我仲問阿 Sir， 其實有冇聽過東頭灣道99？佢話有喎。 佢話有，不過佢冇俾錢啊，佢淨係 YouTube 聽 咯。咁你咪識我阿 Sir， 你識唔識阿花家姐啊？佢個人咧咪咁啦嚇，即係戇高㗎咁樣嗰啲咧。 係啦， 講咗一輪。 阿 Sir 跟住仲話解決完之後，佢就話啊，都知道你唔係呃錢嘅，咁啊，你同啲網友解釋翻啦，咁樣啲網上嘅糾紛咁樣咯。咁 但所以我今次 我都好努力咁去同啲網友解釋翻， 好詳盡㗎，你都打咗一千幾百萬字， 係啊， 即係多過你本書啊，簡直係。 所以咧真係唔好意思啦，今次咧就令到我哋今集啊，就如果用啲時間咧去應付啊小人， 足浪費咗四分幾鐘，嗱我哋補翻。 唔係啊，講前兩日啊，前兩日就用咗我寶貴嘅私人時間都攞埋出嚟去應付啊薛小人，同埋咧就多謝，因為要逐一。 我發覺我同你一齊咧，即係我平時我有一輪冇同你做嗰個東頭噶嘛，即係咁啊冇乜事喎，好似 但我同佢做翻東頭之後咧，又嚟嘅喎，我覺得係我嘅問題啊，或者我哋八字唔夾啊，主要係八字唔夾，我諗要揾個師傅先得。 係咪？或者要個風水量其實望一望。 咁啊，風水影響你定影響我咧？究竟真係次次都 係 咁。 哎呀，唔好賴咁多嘢啦。總之咧，以後咧都係嘅。咁佢都提醒咗我嘅，雖然佢係小人啫，咁但係都即係都做咗好事啊。一來咧，俾我即係知道人間有情啦，即係原來咁多聽眾咁支持我啦。同埋咧，亦都俾我即係更加。以後會小心啦，即係都係嘅，關乎錢緊嘅嘢咧，都要清楚交代嘅。 咁啊真嘅，呢樣嘢係應該。 咁俾少少時間，我申請多個公司户口嚟到去，即係收呢一個護花行動嘅一啲支持啦，係咪先？咁啊，即係都係嘅，都係帳目清楚啲係好嘅。咁所以我都要多謝阿薛小人嘅。咁即係佢點樣諗佢嘅事啦，嚇。咁啊，事實亦都證明唔到任何嘢啦，係啦，冇證冇據啦，嚇。即係純粹係一派胡言啦。講真就咁啊，大家都係嗰句啦。如果有興趣就係知道呢件事係點樣啊，或者係之後嘅後續係點啊，就上我 Facebook 嗰度睇啦。 你主要都係想呃人上你 Facebook 嘅呢啲， 係啦，like 下我啲 post 咁啦。 OK 啦，咁啊幾百人 like 咗出嚟咁啊，好多人關心下你喎都。 其實唔止㗎，因為其實私底下好多人 message 我㗎，我係用咗真係成日時間咧。即不眠不休啊！咁啊， 想去封 message 啊！ 最勤力今日啦，即星期六、星期日係最勤力嘅呢兩日啦。 所以咧，搞到我哋今集咧呢一個冬頭咧就會少咗一個製作，因為佢就攞咗時間去做嗰樣嘢。咁就，但係咧冇製作得嚟。 咁啊唔得㗎你。 唔係冇我哋即少咗嗰啲 VO 啫。咁但係我哋都會即一路咧會有啲即呢單案嘅一啲片啊相俾大家睇啦，同埋咧會將我哋今日個故仔即講一次俾大家聽。咁啊，關於咩案嘅咧呢單？ 如果以上你聽咗個六七分鐘係完全唔明佢講咩咧，唔緊要，你當你自己冇聽過得㗎啦。我哋由而家開始講，好唔好？ 咦？但係如果阿小人同埋幕後真空想。即係睇下我有冇講佢壞話咧，咁啊呢集 YouTube 就擺出去免費噶嘛。咁如果佢哋想知咧，我跟住到尾嗰時候有冇講咧，就要俾呢個269或者199咧嚟支持我哋噶啦。如果唔係聽唔到噶啦。 好聰明啊！你個人真係咧，呢啲咪公關技巧咯，即係可以賺埋佢錢。 梗係啦，哇！你想攞人哋料咁 心頭之恨啊！ 想攞人料要有時有啲代價嘅，大佬係咪先？你估周圍咁樣套下料就得啊？人哋會講翻出嚟嘅，唔好傻啦。 你看他幾咁冤屈，而家 好嬲啊！而家 蝦夾分明嗰種，好你啊！ 好啦，我要 講翻我哋今集本集嘅內容先講。今集講咩噶？ 咁個主題個主題咧就叫做 都有個小字喎。 係啊，芝加哥，我唔知喎，咁啱嘅啫。芝加哥小丑殺人王。 哇！嗰個小字係一個重點嚟㗎， 小 即係你近排 一個動詞嚟 嘅，係嘛？我就係想你講呢句。 芝加哥小丑殺人王，咁咧就 好清楚，又係嗰個。即係佢起題目咧，係非常清楚同埋清晰嘅，係芝加哥啦、小丑啦同埋殺人王，大家明噶啦。聽完之後咧，就基本上可以完啦呢一 part 嚇，大家明佢講咩？ 嗱，呢單案咧，同我頭先講嗰件事咧，係絕無影射， 梗係啦， 即係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梗係啦，幾廿年前啊呢單嘢， 哇！真係又唔係幾廿年前啊？ 幾廿年前啦， 都廿年前 啦，係啊，咩？ 廿幾三廿年前噶啦喎， 係啊，三廿我點知啊？喂！ 如果計佢由佢出世開始， 四廿年都嚟啦，喂，四廿年都嚟， 四廿年噶啦 ，OK。咁啊，跟住咧，我哋今日咧就會。點樣做呢就會咧，嗱，我哋平時一開始咧就會講案發噶嘛，案發嘅時候有咩事發生啊咁樣。今日咧我哋有少少唔同嘅，因為咧就想順序去講，即係呢一個殺人王咧個成魔之路，所以咧就想由佢嗰個童年一路開始咧，一路推演到佢，直到佢咧坐呢、這個啊唔係坐電椅，佢係打毒針。咁如果大家咧前嗰上兩個禮拜有聽過《無底深潭》咧，我哋有一集咧就係、是講呢一個死囚的最後晚餐。咁佢咧就係其中一個。 哦，佢係其中一個，佢食咩嘅咧？ 佢最後咧就係食肯德基家鄉雞。 你幾念舊喎、啊？嗰、那個人都 食一啲咧好肥膩嘅嘢。 幾念舊、 啊？咁而呢個肯德基咧，又同佢本身咧個生平咧有關，即係又唔係即係求其咁樣。 所以話佢好念舊，佢唔食麥當勞啊，起碼都係咪先？佢個人都係貫徹始終啊。 係嘛？ 有啲嘢嘅。 咁啊，如果大家即係想知道關於死囚的最後晚餐，即係佢係食乜，或者背後即係個故仔係點樣咧？咁當然可以睇我哋今集啦，但係都可以睇翻嗰集嘅。咁咧就其實呢一個咧罪犯咧個名咧就叫 John Wayne Gacy， 係啦。 John Wayne Gacy， 我哋打算點叫佢咧就？ 我哋叫佢 Gacy 啦，因為佢有套電影係講佢噶嘛，直頭叫 Gacy， 係 咪啊？ 係啊，大家可以即係你而家梗係唔好睇住啦，睇完咁你就唔使聽我講啦，係咪先？咁你梗係要睇埋，即係睇埋我哋講之後，有興趣嘅話，去再揾下呢個 Gacy 呢個電影啦 ，Gacy。 係嗱，佢咧就出生喺呢一個1942年嘅， 幾耐世紀？ 四十年代出世嘅一個人嚟嘅。咁佢咧就喺呢一個咧芝加哥，即係伊利諾州嘅芝加哥度出世嘅。咁佢咧爸爸咧同媽媽咧就一共咧就有三個小朋友嘅，佢咧就係 排第二嘅。 第二。 咁原來咧， 唯一個仔啫，不過就 係啦，唯一一個仔。咁最初其實佢爸爸咧就即係有個女啦，跟住過咗冇幾耐咧，佢哋就即係勁想追個仔，又俾佢哋咧即係心願達成，就生咗佢出嚟嘅。咁然之後，其實點解佢叫 John Wing 咧？ 因為佢爸爸都叫阿 John。 唔係，這個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John Wing 咧，即係大家熟悉嘅尊榮。 哦。 咁佢唔知好似媽媽，媽媽咧個偶像咧就係尊榮。 哦。 咁所以咧就會將佢個名咧就改咗做即係電影明星個名咯，咁樣咯，明唔明啊？ 哦，咁啊，你嗰個名會唔會又係電影明星個名？ 花家姐，佘詩曼。係 咯。 咁所以咧當時咧就生咗個仔，佢哋好開心啦。咁應該話最開心係佢爸爸。 即係外國人都係咁講，即係對於生仔生女有一個即係。期待嗰 嗱，據報道咧，其實最開心係佢爸爸嘅， 嗯， 因為佢爸爸 哇，即係傳宗接代嗰種喎， 係啦，唔係佢爸爸咧覺得咧，即係如果生咗個仔咧，佢可以咧，即係點講啊？即係佢可能係點講咧，都即係重男輕女啦，同埋覺得仔係可以可能延續佢嘅一啲即係輝煌嘅， 即 係 可以教佢啲咩乜乜物物咁樣嗰啲 係 嘛？ 係啦，咁其實佢爸爸咧就係一個即係嗰啲做機器維修嗰啲咁啦，同埋咧佢咧就係一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嘅老兵嚟嘅， 嗯。 咁佢咧就有波蘭同埋丹麥嘅血統啦，即係爸爸嗰代就係喺嗰個波蘭嗰度咧移民去美國噶。咁同埋佢哋咧就一家就三口，即係三個小朋友啦，就加埋父母啦，咁啊住喺即係呢個芝加哥嘅。 咁唔怪得佢個樣啊，有機會睇下嗰張相嘅話，佢都真係有少少即係東歐人咁嘅樣喎，有少少啊，有少少咁嘅感覺。 不過其實佢細個嘅時候咧，就身體咧就非常之差嘅。咁亦都係咧，比較係屬於超重少少啦，同埋咧比較肥仔少少、笨拙少少嘅一個即係身體啦。 即係咩都差少少，咁好大件事噶咯喎！ 你有冇發覺好多連環殺手都係，即係可能佢哋身體上會係即係可能醜，特別醜啊，即係唔夠 smart 啊咁樣，即係都其實一個可能都係一個即係心理上會有啲缺陷啊，即係令佢細細個時候都覺得自己好似咩都唔吸引。 聽下知點解佢會覺得自己即係咩都唔吸引啊？咁佢其實嗰陣細個嘅時候咧，佢個即係心臟就聽講有啲事啦。咁所以咧好多年咧都上唔到體育堂嘅。咁上唔到體育堂本來就冇乜大礙嘅，但係一個男仔上唔到體育堂咧，通常都俾人笑嘅。係。即係又會話你渣啊、虧佬啊、 冇用啊、 係乸型啊嗰啲咁樣。即係你可以想象咧，喺嗰個年代咧，如果佢個身體係唔係太好啊，同啲同學之間嗰啲相處咧，都會係可能發生一啲問題。 係啦，簡單嚟講，其實佢喺學校就一個俾嗰啲被欺凌嘅對象啦。咁同埋因為佢身體唔好咧，就成日咧都要請病假啦。咁就話咧，14到17歲之間咧，佢有一年時間咧都係住醫院。 入咗醫院 係啦。咁有時直情要喺屋企瞓覺，或者係即係翻唔到學啊，要去瞓醫院啊。咁佢爸爸咧就一啲同情之心都冇喎對佢。 啊，咁又奇喎，因為咧佢爸爸即係都好頭先講過啦，好開心啊嘛，生咗個仔，即係卒之追到個仔啊嘛，傳宗接代家下係咪？但係對個仔佢又唔係真係咁好，即係如果佢發覺個仔即係身體唔好啊，或者有啲咩學業追唔到啊咩成，其實應該係緊張同埋即係關心噶嘛，即係想佢好噶嘛。 我諗佢又唔係話即係唔關心佢唔緊張，而係佢係用咗一啲即係佢一啲強權嘅一啲即係方法啦。我唔知係咪同佢做個老兵有關啦。即係佢覺得個仔所有嘢都要聽佢話，同埋要 strong 嘅，要即係一個好強者嘅姿態。咁佢又覺得咧，佢個仔咧就係成日都係即係扮詐病。咁我記得我自己細個時候咧，都試過有一輪咧，就成日咧到某個時間咧，我就會頭痛噶啦。咁我仔咧就要去識悲，咁然之後就我就試過有一次，我阿媽就話：你係咪扮嘢啊？點會咁樣？其實嗰下咧就其實好 hurt 嘅對小朋友嚟講，因為我真係扮嘢咪。 係啊，咪咯，真嗰一下真係扮嘢，但係前幾次唔係啊嘛，阿媽你唔好計埋一次計埋一齊先啦咁。 係啦，咁究竟佢係咪扮嘢咧？咁據聞都唔係喎，真係即係個心臟。 唔係，我諗佢冇得扮啊，因為呢啲入醫院性咧，即係醫生唔會同你一齊扮啊嘛，係咪先？咁又一偶爾嘅一兩次嗰啲病假咧，就大家都會試過扮啦，自己簽下戒指嗰啲梗有啲。 喂，話佢咧會直頭咧成個人係昏迷咗喎，突然間。 係啊，所以佢個心臟嘅問題咧，其實都係頗嚴重嘅。咁其實我都覺得奇怪，但係佢老豆咧，即係喺即係你對個仔嚴厲咧，即係有期望咧，就可以理解嘅。咁但係即係如果當你個仔係一個屬於即係體弱多病啊，身體唔係幾好嘅時候咧，其實無論你即係如果你真係細個仔嘅話，通常你都會即係表現得關心啲啦，體諒多啲。 唔係啊，佢就係嬲佢點解咁鬼渣啊嘛！ 咁唔關事咁，但係話你生到佢咁噶嘛？呢啲嘢遺傳啊，或者生出嚟 咁。當然啦，即係每一個連環殺手啦，最後咧都係即係唔係阿爸好有問題，就阿媽有問題。咁 或者兩個都一齊有問題。 係啦，但係睇翻 John Wing 基士呢單咧，我都幾相信，即係佢爸爸咧，真係即係都對佢係個影響好負面嘅。咁同埋即係話佢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呢個爸爸咧就係成日咧 即係嗰啲醉酒鬼嚟嘅，醉酒佬嘅，咁啊成日一日到黑咧就飲酒啦，咁飲醉咗之後咧就揾個老婆啦仔女出氣嘅，咁啊仔女咧成日咧都要 有幾個對象啦，有個阿媽同埋有兩個家姐。 誒唔係啊，咁佢對佢個仔係特別針對嘅。 啊呢個 其實我想講咧，真係幾似林過雲嘅，即係佢阿爸 因為林過雲係大仔啦。 係啦，總之就係覺得，即係你可以另一方面睇正面睇，可能覺得佢就係望子成龍，即係恨鐵不成鋼。咁但係你即係負面咁睇，就覺得哇，你使唔使去到咁啊？即係使唔使冚佢個頭埋牆？咁佢都係嘅喎。 即係佢可能咧，因為呢個阿 John 咧，我哋叫 Gacy 啊 ，Gacy 咧，佢咧就因為佢係啱啱食正佢老豆唔中意嗰一飯，因為佢老豆係即係當兵啊嘛，陽光氣十足嗰啲，即係惡死林登嘅。佢咧就食正一個軟弱，佢又加上咧，佢阿媽好錫佢，有兩個家姐個細妹，就黐住喺中間咧。佢老豆成日話佢乸型， 係 成日話佢即係唔長進啊，都唔似男仔咁樣。係 啦，佢爸爸咧好中意釣魚嘅，咁成日會叫佢一齊去釣魚啊咁樣啦。咁當然釣魚唔係咩好 man 嘅嘢啦，咁但係即係都會希望佢嘅興趣係自己嘅興趣咯，咁樣可以延續。 喂，你叫個細路仔去釣魚，有幾多細路仔會中意啊？老實講，坐喺度咁忙居係咪先？ 嚇，咁跟住佢就所以咧，佢又唔中意釣魚啊，咁啊中意做乜咧？咁啊就中意同阿媽同埋家姐就一齊咧屋企煮嘢食啊，咁咧同埋咧就據佢家姐講咧就話佢咧好中意插花嘅。啊！唔好插我啊，大啊！ 唔該，姓少啊。 係啦，咁啊最中意插花嘅。咁咧就佢所以咧就即係人哋就會覺得唔係，尤其佢老豆會覺得哇，你好鬼乸型哦。 係啊，覺得嗰啲嗜好點解咁女仔㗎？即係回想起我細路，即係個老豆諗，我細個嗰時中意玩啲咩啊？打仗啊，打交啊，出去咁啊，先點會玩啲咁嘅嘢㗎？你啊，即係佢覺得佢好唔係佢期待嗰個仔啊！ 其實係咪好多爸爸係咁啊？想問一下呢位爸爸，雖然你嗰個女 睇正睇人嘅啫，我自己覺得即係。 但係據你所認識嘅爸爸係咪都好多希望個仔係一個好強壯啊，好即係好 man 啊，好 smart 啊？ 喺嗰個年代可能係啦，即係嗰啲七十年代啊嘛，即係仲係舊啲。我諗到而家咧，嗰啲人唔會咁諗噶啦。即係其實啲人係唔會話太大嘅期望嘅，即係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成日好多心理學家會教你，哎呀唔好啊，唔好逼個仔啊，唔好成啊。其實雖然我有啲懷疑嘅，即係有時啲人咧成日都話唔好逼個細路仔咩咩咩咩咁，但係係咪真係唔逼啊？就會即係 咁你適量咯。 咁點為之適量啊？咁啊死啦，有排拗啦係嘛？即係如果想知呢啲嘢，我哋遲啲有個親子節目，即係可以講下呢啲啊。 又咁樣扮 講 都唔係啊。咁我話你之後出咗事，咪就覺得係其實過量咗咯，即係同埋係用嘅手法。可能係真係有好大嘅問題啦。 但係呢樣嘢好難，即係好難攞個判斷，因為嗰個人本身佢又唔係心理學家，佢又唔係好識教細路，佢自己只係用佢自己嘅經驗或者佢細個嘅經驗咧，就去教翻個仔嘅。 同埋都唔排除好多，譬如攞諾貝爾獎，可能佢細個都俾阿爸虐待咧，係咪先？ 係，我哋成日都咁講啊，即係嗰個虐待究竟令到你奮發圖強啊，定係即係變咗消極？ 即係對你嘅心靈有啲咩？ 有咩影響？真係冇人知嘅喎。 咁啊要問弗洛伊德啦呢啲啊，有嗰啲唔知咩江門奇啊嗰啲嘢㗎。 你幫我叫翻醒佢問下。 係啊，咁啊其實咧根據基士嘅童年嘅朋友又即係有同佢講，同佢一齊長大㗎啦，之後都有反應咧，就話其實即係佢哋都知道阿基士咧係俾佢爸爸咧係即係逼得好緊要嘅，即係佢成日都覺得我做乜嘢都要去奉承佢或者令佢開心，咁佢覺得係其實好勁大壓力㗎。 一來啦，同埋佢老豆咧就即係。好多時候都體罰嘅，即係有咩事唔啱咧就鬧啦，鬧完之後就抽佢噶啦嚇，就攞皮帶啊，攞啲咩成佢打佢都有咁啊，變咗阿基士本身又唔係嗰啲好 man 嗰種咧，可能細個時候都冇得 man 啦，咁細個嚇對付唔到老豆噶嘛，即係對抗唔到噶嘛，咁唯有就係即係成日都要避啊，即係好多嘢做到嘅時候又驚老豆打啦，就要盡量要避開佢嘅耳目啦，又要盡量做一啲佢中意嘅嘢啊，佢開心嘅嘢，希望令到老豆咧覺得佢係即係有用嘅人嚟咁樣。 即係成個童年佢其實佢都係戰戰兢兢咁過啦。 係啦，跟呢個同佢性格咧好大影響，因為如果你係一啲比較硬淨啲嘅僆仔，可能就同佢老豆反曬面啊，即係離家出走啊嗰類，咁但係佢啱啱又唔係呢種人，咁佢就變咗就喺度自己鬱鬱寡歡咁樣孭埋一二個咁樣。 咁我哋之前都講過好多單啦，即係好多個連環殺手咧，佢哋即係慢慢佢如果童年有啲成長上有啲問題嘅時候咧，佢哋個性觀念咧好多時候都會出事嘅。咁呢個又要問弗洛伊德先。 我真係唔知道究竟係邊樣，即係邊樣先邊樣後。咁因為佢本身有啲特殊嘅性觀念啊，定係因為佢受到虐待啊、歧視什麼什麼之後咧，令到佢嗰個性觀念或者性取向咧有偏差咗咧？即係或者變咗咧，其實真係唔知邊樣先。 其實史提凡好似講過，但我又唔記得咗添。我要温下書先。 好啊。 係啦，咁anyway 就係佢咧，其實佢嘅性偏差咧，由幾時開始有俾人覺得係有問題咧？因為都會即係佢又而家有成個故仔，即係大家都知道啦。咁就係話佢其實原來喺即係七歲嘅時候咧，就已經 即係同另外一個朋友去性有少少去唔係性侵犯，即係可能非禮一個女仔咁樣咯。 嗱，咁但係呢樣嘢老實講，就係細路仔有啲細路仔會玩到咁嘅，即係有時有人咁佢首先係男仔啦，佢想揾個女仔做對象，本身呢樣嘢又冇乜問題啦，應該正常啊。但係咧，佢可能即係有時受到啲朋友即係大家慫恿啊，或者話你唔夠膽啊，你一齊嗰啲好多好多原因咧，令到佢可能會做一啲其實佢自己都未必一定係好想做嘅事情。 係，咁嗱，咁我嗱，佢有個朋友咧，就後屘講翻啦，就話佢即係好細個已經同阿基士一齊長大嘅。咁啊，佢因為阿基士其實去到二十歲嘅時候咧。他就做 Boy Scout 走去做呢個叫咩男童軍， 年紀咁大先 Boy Scout 嘅， 係啊，咁呢個咧就係顯示到佢嘗試去融入個人群嗰度，同埋建立自己一啲嘢啊，即係覺得自己要有一個作為啊， 同埋即係一個類似軍隊嘅紀律部隊咁樣，即係佢軍隊佢又可能入唔到啦，佢又唔想入啦，老實講咁辛苦，咁啊去參加啲可能佢爸爸又會中意嘅，佢覺得係嗰種 man 少少咯，啲童軍好威， 但係二十歲先去參加童軍都。資深童軍嚟喎嗰啲， 咁佢個朋友咧就話，即係佢哋有一日咧就去 camp 啦，咁跟住阿基士就講咗個秘密俾佢聽，佢話你知唔知啊？其實咧我試過咧，著住我阿媽嘅胸圍啦，同埋佢嘅底褲啦，咁咧就著咗喺裏面嘅，咁啊就坐咗喺個班房嘅後面噶咁樣，即係佢著咗喺裏面。 佢竟然同佢就暗示俾佢聽， 唔係暗示，即係講明示啦。直情因為佢想，佢覺得好似好壓抑啊，即係覺得我死啦，我係咪有問題咧？我係咪有問題咧？我係咪即係？好似好似好變態咁樣咧。 當其時佢哋即係仲係嗰個年代咧，對於同性戀啊，或者係對於自己性取向嗰啲，其實咧都唔係咁了解，都唔知道原來會咁，即係好多嘢都唔知道。咁如果身邊冇呢類似嘅朋友嘅話咧，就基本上就更加迷惑，又或者都唔係好敢同人講啦。佢哋都好噶啦，肯攞出嚟同人講啦嚇。 其實佢呢個性疑惑咧，又好似我哋之前講嗰個俄羅斯嗰個咩殺人狂啊，嗰個乜鬼殺人狂？不舉啊！不舉個殺人狂咧， 即係換個字咧，小丑同埋不舉殺人狂。而家你真係 小丑不舉殺，誒咁我又唔係不舉嘅喎，咁佢咧就只係性 疑惑。佢冇提到啫 嚇，啊冇提到啦，又係同佢一樣，就係都後屘結咗婚嘅咯，又係有分結嗰啲嘅，有仔生嘅 ，OK 嚇。咁好啦，呢個性方面咧，我哋擺一擺低先。咁啊，講翻去到十八歲，佢做乜嘢咧？佢走去參與呢個政治啊，開始。即係對於呢個政治突然間咧，好佢係好有興趣喎。 即係又係有少少，我覺得感覺佢呢種人係都係因為爸爸嘅原因咧，佢想去參加。因為呢啲政治咧比較正義感啊、正面啊、矚目啲啊嘛嚇。即係如果又好似好多人會去支持你啊， 會關心， 又好似係行政義啊， 捐款 啊即係捐嗰啲咩行政義有六個字啊， 嗰啲乜鬼咩公義啊， 係啊， 公義唔知咩政治 啦嚇，左左右右嗰啲。咁咧變咗咧，即係覺得嗰樣嘢咧就會參加。嘅話會令到佢爸爸咧就對佢好啊個印象，即係我又覺得係佢參加埋曬呢啲嘢，唔係佢自己真係好中意， 即係努力去標誌自己啦，總之 係啊，係做俾人睇啫。 咁係咪咧？即係其實你會冤枉人啊，大佬，人哋可能真係中意咧。 我覺得啫。 好啦，咁但係咧，跟住咧喺呢個十八歲嘅時候咧，即係好鬼死似林國雲嘅咧，因為林國雲咧又係喺係咪十八歲嘅時候，咪同佢爸爸咧即係反咗面嘅，你記唔記得？ 係咪好似細過十八歲啊？ 十七歲到 細過十八歲。 咁嗰時咧，又係咧，佢同佢爸爸反咗面之後咧，就係又搞到離家出走啊嘛。係 啦，佢就真係會離家出走咯。佢硬頸啲嗰啲就會離家出走。但係如果阿基士咧，佢唔係咁硬頸嗰啲，就一路都喺側邊，即係喺度受虐咁。 但係去到十八歲嘅時候，就係好似林國雲咁出現咗一件點講啊？即係點講翻唔到轉頭嘅鬧交鬧到翻唔到轉頭嘅。咁就係咩咧？就佢爸爸咧，就突然間咧就話：，你十八歲啦，我買咗車俾你啦，咁樣。啊，好好啊，係咪啊？對自己個仔，十八歲喎，買架車俾你，係咪先？咁但係咧，爸爸就條件嘅，就話你咧就要每個月定期咧還翻錢俾我嘅，即係當分期付款咁嘅，只不過幫你出住先嘅啫。 好彩個老豆唔係買層樓俾佢，大佬點供啊？喂，唔好玩我啦，咁樣。 喂，咁但係我唔知佢係自己自願定乜嘢啦，即係好似可能個爸爸想逼佢啊，即係去賺到錢翻嚟，去有自己嘅即係資產咁。 不過其實應該即係調轉頭睇，應該係你如果係基士嘅話，你應該開心，因為即係嗰陣後生仔個個都想有架車啦。頭先外國人冇架車，即係跛咗啦，大佬。咁啊，即係個個都想即係迎接十八歲之後可以買到架車噶嘛。如果你老豆送埋俾你，雖然話就話 送喎， 即係話就話要你供啫，其實你咪即係你都會開心㗎。你咪諗下，誒盡量俾咯，俾就俾嗰啲啦，俾唔到唔俾。 咁但係可能都形成另一種壓力㗎嘛，即係變咗我唔供唔得啊嘛。咁佢爸爸咧就有個條件嘅，就係話咧。你如果供唔到嘅話咧，我就沒收咗你嘅鎖匙啊咁樣 嚇。咁好正常啊，銀行供唔到樓都收樓啦，好正常，冇嘢嘅。即係如果我係佢，我會諗咁咪揸住先咯，揸得幾耐得幾耐咯喂。 咁你就話鎖匙就去爸爸 keep 住嘅，原來都係即係每次揸就要俾佢咁啦。咁然之後咧，佢咧就走去一個古古畫畫咧，就攞去咧攞條鎖匙去配幾條咁擺喺自己度。 咁啊諗住咧就即係我攻唔到我就揸架車走啦，即係已經諗。 你以為即係嗰啲即係拖嗰啲公車公司拖車㗎，會知唔知啊？即係如果你冇錢供咧，佢係會夜媽媽走嚟你個停車場嗰度揾你架車，然之後拖車。你唔好以為真係可以有鎖匙啊， 冇錯， 開到啊嘛。 咁但係咧，即係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佢爸爸咧就都唔弱嘅，就係咧直情將其中一啲零件咧就拎走咗。咁然之後咧， 但架車著得嘅， 應該揸唔到啦。 即係揸出去冇 brake 嗰種啊，咁恐怖。 咁唔知啊，咁呢 條咧？你老豆咁大整蠱嘅喂，即係你買車俾我，本身我都唔想啊。咁我供唔起，你咪唔俾我揸啦。但係你又要攞走少少零件。 佢知道有誘惑啊嘛，即係知道佢哋可能都有好似唔想供咁樣啦。 即係我覺得佢老豆咧，本身係反映到佢嗰個做法咧、就是，就係即係佢好中意贏個仔啊。係。佢覺得你咁醒啊！你以為啦，控制咯，但係佢唔會正面啲控制喎。即係其實如果你話供唔起，你咪問個仔點解供唔起咯。即係如果你想佢有架車有個負擔，係令到佢有個責任感嘅話，其實佢供唔起的話，你咪問下佢點解供唔起啊？會唔會失咗業啊？會唔會你呢兩個月大使咗啊？會唔會係即係追女朋友，即係使多咗錢啊？ 喂，你會唔會搞錯咗啊？你而家講緊嗰個一啲個慈父嘅形象 嚟。其實我覺得如果佢老豆係即係正常嘅，佢俾架車佢係即係一個正面嘅作用嘅話，其實就係想咁啊嘛，係咪？應該你借呢個機會就同佢溝通多啲。點即係你個財政狀況就理解到佢嘅生活啊、性格啊、嗜好啊、朋友咁。 所以證明你一個好爸爸咯，你覺得要咁做？ 即係我冇送架車，我冇送架車俾佢。咁你諗下，但係佢老豆就唔係啦，佢無啦啦你供唔起之後咧，你又唔係鬧佢，又唔係問佢嘢，就走去拆走啲零件，咁真係唔知想點喎。嚇、啊、都怪怪地 就係、是、即係要令佢一定要供到呢架車為止啦。 即係點啊？你俾五嚿水，我就俾翻個即係啤檸你。係 啦。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嬲起上嚟咧就。等佢爸爸擺翻啲零件落去，即係扮聽話嘅時候咧，佢咧就即係憤而咧，就將架車成索性係揸走噶啦。咁然之後咧，甚至乎咧就係、是、玩呢個離家出走嘅。咁咧就由呢個芝加哥咧就走咗去呢個拉斯維加斯。 做咩去賭錢啊？ 嚇、啊！佢就唔係賭錢啊，去拉斯維加斯做咩咧？咁跟住佢做嘅職業咧，同佢跟住犯案咧，其實都有幾大嘅關聯嘅。咁咧佢咧就係、是、從事一個救護服務裡面嘅其中一環咧。就是這個殯葬服務喎，係啦，呢個殯儀嘅服務咧，就都幾難撈噶嘛，你知啦。 我覺得你今次咧， 係啦，即係如果唔係有翻上下， 即係有諗過度過先揀嘅，你 唔係有翻咁上下，即係嗰啲叫咩啊？點樣好咧？形容詞。 點樣好啊？唔係，可能唔係嘅。殯儀服務本身都係一個即係對人好有意義嘅服務嚟嘅，係咪先？咁一定要有啊。同埋其實喺某個程度上，呢個係一個厭惡性嘅行業。 厭惡性。 即係你要去做都唔係咁容易啊！即係唔係話個個你想做，你又自己做得到。 都驚噶嘛，心虛。 即係等於做護士咁啊，好多驚血咁又做唔到，係咪？你想幫人都未必幫到。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正面嘅行業嚟嘅。 驚嘅，咁但係即係你本身要唔驚鬼先啦，首先係嘛？ 咩都 唔驚，鬼唔驚死屍先啦。 唔擔心，即係冇呢個恐懼嘅心。 係嘛？ 喂，好難過都 係啦，即係要自己冇乜做虧心事先啦，係咪？如果做多虧心事嗰啲就會唔係好得㗎。 即係我又諗起一個唔關事嘅一個唔知係咪叫笑話，因為我有個朋友咧就有話佢即係屋企有啲白事咧就去咗即係殯儀館啦，咁啊入去搭 lift 咧，咁啊一家大細嘅兩大一細咁啊入去搭 lift 咁有個姐揸 lift 嘅喎，咁個姐入嚟咧就望住個僆仔啦，咁啊大家都驚一驚，你望住僆仔做乜？跟住佢話啊，跟住佢話嗰個阿姐就話誒。好彩啦！你今次都系得嗰三個人啫。上次一家人入嚟啊，十幾人堆住咗添啊，跟住佢嚇死， 係 即係佢話啊，唔係得三個人之後有十幾個跟住佢，咁佢咁嗰三條友之後諗，阿姐你同我講做乜啊？好驚！ 嗱，大家而家睇住嘅唔係下次雲來，係東頭灣99號。 即係我先話咧，其實你就算做殯儀行業，你都要有個特點啊！你自己都唔驚。你唔驚，你當笑話講，咁你唔驚，你先可以做噶嘛，所以唔係個個做得到。 所以咪啱做咯。咁啊，但係呢一個阿基士咧，究竟啱唔啱做咧？同埋佢加入咗呢個殯儀服務之後，佢原來開始咧做咗一件佢人生咧第一次，即係我唔知佢係咪點講咧？初呢個嘅係一個初體驗嚟嘅，但係咧對佢嚟講咧，原來好大嘅衝擊嘅，好震撼嘅呢件事。咁我哋而家翻嚟咧。就繼續追蹤這個芝加哥小丑殺人王的成魔之路啦。 各位亲爱的听众，由于本台于兴建新设备初期，播放质素暂未稳定，6月5号的《客似云来》和6月6号的《无底深谈》声音播放方面更加是强差人意， 為此，本台決定將該兩集節目先行下架，稍後另行補回各一集，以免相關客戶受損。在此向各會員致歉，本台將會精益求精，在服務各層面不斷加強，務求不負各位對本台的支持。多謝。 好了，上回咧就讲到呢个基士咧就离家出走，由呢个芝加哥咧就揸车就去咗呢个拉斯维加斯嗰度啦。咁但系又唔系去赌场喎，其实佢都冇乜钱啦嗰阵时啊，即系又即系离家出走，当咗个车去。 铺过啦。 咁点啊？跟住搭巴士。 铺过啦，买铺大啦。 跟住佢咧就加入咗呢个殡仪服务啦。 啊，佢都几勇噶喎，即系嗱，佢睇佢好似即系成日都形容佢好懦弱啊，即系好弱鸡啊，即系身体又唔好啊。喇喇地咁樣嚇，但係佢突然間佢揀個行業咧，佢揀去做殯儀業喎，佢真係唔驚 嘅。嗱，其實呢度咧值得深思一下嘅。第一，究竟佢係因為殯儀業可能容易揾錢啲啊，即係入去。 係咪嗰個厭惡性行業比較揾工都易啲啊？ 可能係咪呢個其中一個原因咧？因為佢需要錢啦嗰刻。而第二個原因就係佢本身會唔會係即係對於死屍有興趣？係，因為真係有一啲人咧，就係本身咧對屍體係有一個即係。 戀屍癖， 戀屍癖嘅喺度啊，所以咧，佢哋本身就係會加入呢一個行業，咁咧，然之後令到佢哋可以接近啲屍體啊。 哇，我又唔知喎，因為嗱，佢基本上應該冇機會接觸過屍體啦，即係佢嗰年十八歲，咁之前又冇從事過任何呢行業，咁係有幾可有機會見到屍體咧？ 會唔會佢本身即係有呢一個咁嘅 fantasy？ 係咪睇咗啲戲電影又覺得哇，好吸引啊，好成咁樣？ 嗱，呢個就唔知道嘅，咁但係 我覺得有少少佢想揾錢嘅機會都係大嘅。 揾錢啦，但係咁我原來咧之後咧，佢因為咧佢其實咧就係要瞓喺嗰個停屍間後面嘅一個位置嗰度。 房嗰度啊，哇！佢就喺度寄宿㗎嘛。 佢要喺嗰度瞓覺嘅，咁咧 幾勇敢喎！ 佢首先真係唔驚鬼先啦，即係完全係客似雲來嗰啲 target 嚟㗎啦。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佢竟然咧突然間發覺咧，佢好想去瞓喺其中一條藍絲嘅隔離，即係瞓咗個棺材，瞓咗佢隔離。咁佢就覺得想試下呢樣嘢，個感覺係點啦？咁跟住佢一瞓嘅時候咧，佢話即係佢後屘講咧就話佢覺得好驚啊！即係點解我會咁嘅？ 嗯，係啊，我都覺得好驚，即係佢咁。即係點解 我會夠膽咁樣做嘅咧？咁樣咁啊，當然有冇做過其他即係再曖昧啲嘅嘢，或者譬如去搞佢嘅性器官嗰啲就唔知啦。咁佢就話佢就係瞓咗喺度啫。咁跟住佢第二朝起身，佢就已經覺得自己好恐怖啦。咁佢做乜嘢咧？佢就打咗電話俾阿媽，就話阿媽，我而家翻嚟得唔得啊？咁樣。我後悔啦！我想翻屋企，即係你可唔可以問下阿爸咪唔俾翻我翻嚟啊？咁樣，咁結果佢爸爸咧都俾佢翻嚟。咁你覺得點啦？即係喂，其實嗰時林國雲都係好似佢冇翻屋企噶，佢有翻屋企噶嘛？佢都係翻去揾佢阿媽先。 不過佢衰咗單 case 之後先至翻屋企噶啦。需要單非禮啊咁樣。 跟住佢同佢爸爸關係其實又冇話特別好咗啦，即係都一樣。 肯定啦嚇。 咁但係佢爸爸睇得佢更加嚴啦。咁其實咧呢個都係一樣嘅。佢翻到去嘅時候咧，佢爸爸就即係一路。都是用以前的方式對他咯， 可能更嚴厲了，即係話你啊作死，我鬧你兩句就走佬， 肯定打鑊金先。 十八歲了喎， 你離家出走喎，但係 打唔打？喂，佢老豆都有翻咁上下 年紀，玩反叛喎， 未必可以打㗎啦。我諗即係體能上都未必夠個仔，但係佢個仔都肥屍大隻， 肥屍大隻係咪先？咁但係佢爸爸軍人喎。 但係我覺得佢即係去到嗱，佢走出去出走呢個拉斯維加斯就好正常啦嚇，有咁遠啊咁遠。咁但係問題咧？佢真係揀呢個行業，同埋真係夜晚瞓喺嗰條藍絲隔離嗰個樣嘢，係究竟係乜嘢誘發佢做呢樣嘢？ 即係其實呢度已經有少少心態上一定係出現咗問題㗎啦，已經。 點解佢潛在咗喺心裏邊諗咗一啲咁嘅嘢好耐，就喺嗰個咁激動嘅環境之下，就索性真係去實踐出嚟咧？ 如果大家即係對戀屍呢樣嘢有少少即係瞭解咧，你都知啦。即係如果喺生活上正常嘅即係社交上咧，你得唔到一個。正常的發展或者平時受很大壓抑啦，或者呢個性觀念上面有啲偏差，其實會很容易係對於即係屍體啦，會有一個即係癖好喺度啦。咁而佢咧當時係瞓喺一個男屍隔離嘅男性嘅屍體隔離，咁呢度係反映係咪佢有呢個同性嗰個嘅即係一個傾向 同性戀嘅傾向？佢基本上都之前都有㗎啦，佢因為同同學都咁講啦，唔知嗰啲即係佢帶咗媽咪嘅。 嗰個易服 係啦，易服咧，其實易服得嚟，佢係咪想自己做女仔啊？即係佢未必淨係中意嗰件衫，佢係有可能覺得自己似係一個女仔，所以佢中意男仔。 即係唔知係咪有呢一個諗法啦嚇。即係講過有佢呢啲嘢都係潛在喺個心裏邊一段時間，唔係話突如其來㗎啦。 好啦，咁啊繼續講翻佢之後嘅發展點先。佢翻到屋企之後咧，佢咧就正常咁去行啦條路又，咁啊就做翻個乖乖仔啦，咁啊入咗去一個雙科學校嗰度。因為 其實讀書的成績不錯嘅喎， 讀書成績好像 OK 嘅、 但係佢喺學校佢即係其實，因為佢又走咗， 係啊，成日走堂， 走咗幾個月啦， 要即係入醫院咁樣。 係，同埋佢因為佢今次一走走咗幾個月翻嚟咧，咁、其實佢就跟唔到啲學業嘅啦，咁佢就直接咧就入咗個雙科學校嗰度啦。咁、然之後咧過咗幾年咧，去到21歲嘅時候咧，佢就正式畢業，咁佢就做呢個 management trainee， 同埋咧佢就走去做 sales。咁而佢咧仲走去閃婚添。咁啊，識咗個女仔，咁咧就九個月之後就結咗婚。咁咦，有正常嘅性關係喎，有正常嘅一個即係婚姻關係喎。 我覺得佢係開始即係去到一個年紀，佢覺得自己要想試一下， 係 佢想試一下，即係例如嗰個做 sales。你覺得潛住上次嗰個俄羅斯嗰個咧，又係咁啊？嗰、那個又 係結婚， 佢又有結婚。 我相信喺嗰個年代，好難話直接唔結婚。即係你一唔結婚咧，已經俾人話你好多嘢啊嘛，好多閒言閒語到就即係唔好話老豆啊、屋企親戚啊、朋友同學咩都會好多閒言閒語。其實好難話做到咁灑脱，好而家咁話一早話俾你聽，我係基嘅，我唔結婚，即係好難做到咁。 但係佢會唔會一個掩飾咧？又 咁我覺得絕對係有可能。又或者佢係一個雙性戀者啦，呢可能佢自己都唔知道。基本上我覺得係到而家佢都唔知道，因為佢所以我話想試一下就係、例如佢會想做 sales 啦 ，sales 要面對人噶嘛，即係佢屬於嗰種係。是不是很怕醜的呢？ 因為他讀書的時候就比較是即是內弱，而且不太敢出聲， 而且社交不是太好的嘛，是的，即是又不太受人歡迎那種來 的嘛。那暗春的人突然間即他現在去到21、22歲了，那做了個 sales， 他的性格上呢、是有些不同了的、即是外向了的。 他又想 train 一下自己，或者想試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不行 那種。那事實上他20歲已經開始做童軍，即都嘗試跟這個世界怎樣可以有一個聯繫 多一點。 好啦，咁啊，跟住咧，佢因為娶咗呢個老老婆咧，就係、一個做嗰啲好似書店嗰啲咁樣嘅，就識咗呢個女仔。咁、原來呢個女仔咧好搭水嘅屋企，即係好有米嘅。佢、爸爸咧就係喺呢一個愛荷華州嗰度咧，就開咗三間啦、呢個肯德基店嘅，即係個 franchise 嗰啲啊。有三間鋪啊。 所以我哋喺節目開嗰個時候話佢喺最即係死囚啲最後晚餐嘅時候，佢揀肯德基。都有些原因㗎喎， 即係原來佢真係有啲懷念啊，對於即係呢一個肯德基。咁、當時咧，即係會肯德基對佢嚟講係有喺呢、即係生命裏面係有啲意義嘅咧。 肯定係一個好深嘅印象咯。 咁嗱，佢因為呢個女仔屋企係即係搞肯德基啦，所以咧佢後屘咧就去咗同呢個老婆咧就去咗愛荷華州嗰度咧，就做咗肯德基嘅即係一個 management 啦、即係一個管理層嘅。咁咧就啲人咧就話，因為佢除咗做呢個肯德基之外咧，佢又熱心於嗰啲社會服務啦。咁、佢就加入咗咧呢一個叫 JCS 即係嗰啲叫青年商會啊、青年商會嗰度咧，佢就做一啲即係職位啦。咁啊就去專係搞啲籌款啊， 好似你咁 籌款啊，我咪籌款啊，我 呢啲叫做捐助係嘛？ 集資 係集資。咁你諗下，即係但係去到呢個青年會係咪青年商會青年會嘅時候咧？就又是他一生的一個即係轉捩點， 轉捩點一個即係昇華咯，又係。咁佢咧就但係咧佢做呢個青年商會咧，即係有啲佢有啲同事啦，後屘都講翻啦。其實咧佢係幾虛榮嘅，即係佢做呢啲咧，其實想做咩咧？即係唔係好似我咁，我就唔係好中意上雜誌啦，梗係。佢又唔同啦，佢啊就係成日想咧自己個名咧就喺雜誌啊報紙嗰度見到嘅，俾人哋知有啲人好虛榮噶嘛，好鬼中意見報噶嘛。 咁而家更加多啦，即係好多人都即係 YouTuber 嘅通街都有一個細路仔嘅願望就係做 YouTuber 噶。係 啦， 即係佢開翻個 YouTuber 訓練班都係可能揾到食嘅真係，呃到錢。 人哋就即係其實都 feel 到咧，佢做咁多嘢咧就為咗話俾人聽我好勁。我咧得到認同啦， 但係呢個係佢長久以來嘅一種壓抑嚟嘅，佢好想表現咧，除咗俾身邊嘅人啦，特別係俾佢爸爸睇。我覺得佢做好多嘢，即係之前話做童軍啦，即係又做一啲即係選舉嘅助理啊等等咧，即係從事呢方面嘅嘢，全部都係想表現自己一啲組織嘅能力啊等等啦。咁你話佢想即係出名咁啊？ 都其實唔係話唔正常嘅，咁好多人都覺得個名氣係對你自己將來嘅事業有好大幫助，或者你有咗名氣之後，即係出嚟做保險多人認識啲啊，係咪先？ 即係分鐘，其實佢本身就唔係真係一個咁有愛心啊，或者咁即係熱愛社會人，佢純粹就係透過呢個渠道去得到佢要嘅虛榮都唔定啦。我哋呢個 亦都係或者佢想走嘅一條路，另一個捷徑啦，一個捷徑。 咁而咧佢嗰陣時咧就好中意咧，即係攞啲家鄉雞咧就翻去咧就請啲同事食，即係青年商會入邊啲 派街坊。 咁樣，咁佢嗰時有個花名咧，就叫肯德基嗰個上教啊，即係叫呢個上教個名啦，即係話佢咧就好似個形象就好似嗰個肯德基嗰個上教咁樣啦，即係見到佢咧就有雞食啦咁樣啦，嚇咁而咧啲人咧， 咁佢都識討好人喎，即係 佢識討好人， 即係佢都識係點樣攏 搞關係， 心啊搞下關係，仲要用自己啲肯德基啊平平地唔使點錢，可能分一個特價或者係攞嘅啫， 食證嗰啲啊， 即係唔係攞嘅啫啊，即係唔使話食證嘅冇嘅，即係就咁去攞咪得咯。大佬，我係嗰度嘅經理， 凍曬嗰啲啊， 即係我係曾經係肯德基經理，我個外父又係肯德基個老細，咁我攞一兩幾盤炸雞，你唔係炸我型係嘛？ 順手啫咁樣， 咁所以哇，佢都幾識得嗱，即係互相用呢個關係討好下人。 咁但另一方面咧，其實佢亦都有啲同事咧，又講佢同事即係啲朋友啦，都講翻咧知道佢係一個幾 boss 嘅人嚟嘅，即係話咧佢好中意話俾人聽，我係 boss， 你要聽我講，係啦，即係我叫你做乜就做乜嚇，咁好中意去控制人啊咁樣啦嚇， 似乎又係即係總之係心態嘅反應啊，因為好缺乏啊嘛，因為從小到大 權威啊要 都好少有呢個機會，即係只有調翻轉俾人哋壓住，俾人話你要點點點，到而家咧話得事喎，咁啊開始咧中意即係 show 呢個權力啊咁樣。 係啦，咁但係點都好啦，即係嗰段時間咧，即係喺基時心目中咧，嗰段時間就係人生咧最完美嘅一段階段咯， 開心㗎。 冇 錯，即係有光輝嘅感覺。係 啦，有好嘅工作啦，有豐厚收入啦，有好嘅家庭啦，完美家庭啦，仲要生一仔一女嘅就喎，大佬。跟住咧，佢仲有一樣嘢就係咩咧？啊，呢樣嘢緊要啦，就係咧，佢爸爸咧就特登由芝加哥咧就飛咗嚟呢個佢而家呢一個叫做愛荷華州嗰度。咁咧就話，因為佢當時就生咗小朋友嘛。咁爸爸咧就嚟到就同佢哋啲孫啊，大家即係團聚啦。咁咧而爸爸就話：，唉，真係。阿仔你真係乖啦，咁樣先係噶嘛，咁樣先似樣噶嘛，咁 即係冇我細個冇鬧錯你，我冇我鬧你，你今日都真係啊， 老豆咁鬧你係啦。咁當時咧就佢覺得好開心，因為咧覺得自己好 即係覺得 係 可以令到我老豆即係卒之覺得我係掂嚇，係 啦， 為我而驕傲，咁我即係成功啦， 出咗口烏氣咁樣啦， 係啦， 咁啊所以就嗰陣時佢覺得自己嘅人生咧。即係都算係咁啊！喺嗰段時間， 喂，咁好地地啊，即係點解無啦啦咁好景，又會變成一個殺人狂咧？真係 點解咧？我哋十二分鐘咗，講埋落去，未去 break。OK， 咁啊，繼續講。咁咧就其實之後咧，佢原來咧喺呢一個咁完美嘅，即係或者咁光明嘅生活面嘅另一面咧，原來咧佢咧就過緊啲好黑暗嘅生活。咁講真，好多人都係咁嘅。你表面見到電視上面好多嗰啲藝人啦，係啊，好。話著到即係咁光鮮啊，或者講嘢好得體啊，但係其實可能佢背後即係做好多污糟邋遢嘅嘢，你知？ 分老細咁嗰啲係嘛？你想講？ 我冇講邊個啊？嗱，總之 係。唔係你唔使講邊個，你講佢做咩得㗎？ 總之肯定存在啊！呢個啊，唔使講。 咁都係嘅，咁都係嘅。 咁啊，即係好多人都係咁啊！即係你知唔知嘅啫？有冇俾雜誌篤爆咁解 嘅 啫？ 咁都係嘅。 唔係講花家姐啊，花家姐就係表裏都係咁啊，我背後都係咁嘅，戇雜雜咁嘅位啦，大家聽。 佢自己咁講，我都好難即係幫佢兜一兜㗎啦！呢啲 我最精明嗰時就係做東頭㗎啦， 係嘛？你最精明揾我做東頭，你明唔明啊？係啦，冇啦。 sorry 啊，咁啊講翻阿基時先。咁其實佢嘅黑暗面係點咧？咁原來咧，佢就喺一啲嗰啲架部嗰度咧，佢就專係咧就係去叫雞啦，去搞嗰啲即係吸毒啦咁樣啦。咁甚至乎咧，佢原來咧就。同佢老婆，佢老婆一齊玩玩咩啲咩啊？同老婆一齊玩玩咩啊？ 可以玩咩啊？ 三 P？ 我點知啊？ 伴妻？ 唔係啩？ 玩伴妻咁咧就 咁要佢老婆都肯先得噶喎呢件事。 因為原來咧，佢個細妹咧，基時嘅細妹講翻咧，佢有一次咧就去探佢個細阿哥，咁咧就探埋阿嫂啊嘛喺度啊嘛。咁原來唔知點解佢話佢阿哥就講咗呢個秘密俾佢聽，就話其實佢哋咧有玩呢啲嘢嘅。就嗌埋啲朋友咧，翻嚟屋企咧，就喺佢哋睡房嗰度咧，就係玩呢啲 一齊食家鄉雞， 一齊食 同埋換妻咁。 係家鄉雞嚟換妻，咁咧跟住就一齊就好開心咁樣，就去過一啲咁荒淫嘅生活嘅咁 啊！佢咁佢都幾搞笑嘅喎，即係佢又 好中意秘密講俾人聽， 佢好中意將啲嘢講俾人聽嘅喎，即係嚇 忍唔住。有冇 Facebook 啊？以前 咁都唔係同我妹講啦，同我妹只會 block 個妹嘅啫嘛，點會即係走去同我妹講嘅啫？ 咁我諗佢係咪即係可能覺得同自己親人可以講咯呢啲嘢係嘛？即係或者即係出邊嗰啲佢形象好好㗎嘛，唔可以講呢啲嘢㗎嘛，係咪先？ 咁只可以講咧，佢覺得呢樣嘢係威嘅。即係佢完全喺佢心目中咧，唔覺得呢樣嘢咧係有問題嘅。即係如果覺得有問題，即係你覺得只係一個嗜好，喺呢個癖好多人冇俾人知道，咁你唔會講啦，係咪先？收收埋啦。但你會走去同你個妹講。係 啊，所以佢妹都覺得好驚訝嘅。佢話嚇，不如我哥係會有啲咁嘅興趣咧。 你阿哥係咁啊，已經奇啦。你阿嫂係咁先更加奇， 好得人驚嚇。係啊，咁咧就世界就有啲咁荒謬嘅嘢啦。咁原來咧，佢咧甚至乎咧。就話説咧，佢喺佢個 basement 嗰度咧，個地牢嗰度咧，就成日搞一啲 party 咧，就叫佢公司嗰啲即係肯德基嘅員工啊，就一齊咧嚟到飲酒同埋聚賭啊， 賭下錢玩下女咁啊，係嘛？即係 唔知有冇女啦， 諸如此類嗰啲咁樣。 咁有人就話咧，佢特別咧就中意同啲男嘅員工玩嘅，就反而唔 後生啲嗰啲， 係啦，後生即係好似你咁啦，青靚白淨， 好似我咁你講 小鮮肉， 咁你令人哋誤會咗個後生嘅定義，唔係咁樣。 阿李力其實得廿零歲， 係我廿零歲，但係佢中意揾啲十零歲嗰啲嘅， 十零廿歲啦，咁佢就即係好中意小鮮肉嘅，咁反而 同你一樣喎， 咁但係佢男人嚟噶嘛，佢反而佢咧就唔係中意溝女喎。即係佢就中意啲小鮮肉嘅，反而係男。 咁啊，奇啊！你諗下，佢真係乜都玩嘅，換妻佢又走去玩。即係去到玩啲十零歲嘅男仔小鮮肉，佢又去嘅喎。 我諗佢其實佢性方面其實好亂啊，自己都咁甚至乎就有人話咧，佢係咪都會即係譬如見到你佢搭堂啦，咁佢就會嘗試埋你身，就試下搞下你，睇下你點啦。咁如果你 OK 冇 OK 啦，如果你唔 OK 咧，佢就會話講下笑啫咁樣咯。咁樣啦， 呢啲好似而家試探性，個個都用呢一招嘅。而家 試探性，我唔知啊，我少。 而家改咗喺 WeChat 或者係 WhatsApp 咁樣啦，以前就要兜兜面嗰啲。 係咪啊？ 我諗係啊。 嚇，咁咁好啦，跟住咧，佢就即係其實就係過住一啲咁樣嘅即係雙面人嘅生活咯。咁而外面嘅人都會即係唔知佢有呢一面噶嘛。 除咗佢阿妹啊，佢阿妹就知啲嘢，係 啦 係 啦， 即係奇怪。 冇錯，咁但係外面嘅人都會覺得啊，佢。好叻仔啊，好勤力啊，即係好熱心公益啊，咁樣啦嚇。咁但係去到1967年咧，就唔同講法啦。因為1967年嘅時候咧，係佢人生嘅一個即係好大嘅6768度啦，就係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嚟嘅。 又開始發生啲事啦。 當年咧，佢25歲，咁原來咧即係開始呢段時間咧，就有一啲佢真正嘅可能一啲魔性啦，就浮咗上面嘅，咁啊真係令到人哋咧真正知道咧佢係一個劇點嘅人咯。咁原來佢喺1967年嘅時候咧。佢就走去性侵犯一個叫 Donald 嘅男仔啊，15歲嘅啫，當時佢。 嗰個係一個佢嘅男員工嚟 嘅喎。佢係一個嗰個青年商會嘅同事嘅仔嚟嘅，個仔個 仔， 同事個仔15歲啫嘛。咁佢話咧就話原來嗌咗呢個男仔咧，即係利誘佢啦，咁啊俾50蚊佢利誘佢，就叫佢咧翻去屋企嗰度咧一齊睇色情集、色情電影。咁啊。跟住咧就睇下睇下嘅時候咧就開始咧就叫嗰個男仔咧可唔可以幫我口交咁樣啦。咁啊跟住咧呢個男仔又真係做喎。咁啊唔知係咪因為佢貪嗰50蚊啦，定係點咧？咁原來之後咧話説咧都有好幾個男仔咧都係咁樣俾佢利誘咗佢翻去屋企咧就做呢咁嘅事嘅。咁啊話説咧原來啲男仔咧有啲又講翻咧就話佢哋以為咧即係佢因為佢話基士同佢哋講咧。他是在做一些同性戀的科學實驗，所以就找他們試一下而他們 即我不是教你的我是做這個實驗 他們因為太小所以他們即都以為是真的 即那時候還是即1970年都未到66幾年的時候即資訊不是很多你還可以用這些東西來騙人 性本善那些 是吧即起碼沒有那麼多沒有警訊那時候會不會沒有警訊即沒有說這些 那是那 些少些人知道還有老實說有時候年輕人沒有錢花嘛給$50也不是少錢是 幾百元 幾百元現在是幾百元那時候來講出手幾闊綽 很高啊其實是1991年啊，1967年、1968年 喎，其實好多錢㗎啦。係咯，所以即係半推半就咁啦。 咁其實基士嗰時咧，佢收入咧係勁高啊，因為除翻開我諗大約佢每個月有10000蚊嘅人工，即係 美金 係10000蚊港紙，10000蚊港紙 都好多啦，因為1967年喎，嗰時幾百蚊個月啫嘛，啲人。 梗係啦，咁啊非常之多咯，咁所以佢其實都俾得起啊。同埋佢好渴望呢樣嘢咯， 係咁，所以有咁多即係後生仔會黐到埋去咧，就都係因為咁嘅原因啦。 係咁，跟住去到1968年咧，即係過咗一年咧，佢就大鑊啦。因為頭先講個 Donald 咧， 佢唔係就咁算喎，即係個小朋友竟然咧，佢去咗第二年之後咧，佢即係過咗幾個月啦，佢走去咧同佢爸爸投訴。 嗯，即係有啲後悔啦，又覺得唔抵啦，覺得即係俾人搞啦， 覺得有啲嘢啦，好似做咗啲好蝕底嘅嘢喎，開始有啲咁嘅sense 啦。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呢一個阿基士咧就俾差人拉啊，咁啊拉咗之後咧就做呢個測謊喎。 好奇怪喎！ 係咯，咁都要做測謊。 即係咁你即係點咧？如果我測謊話我講大話，你咪就會告我咧，就係咁樣。 一個助證咯。 就夠噶啦嘛。 一個助證咯。咁但係咧，佢呢個測謊咧，佢就呢個測試裡面咧，佢係失敗咗噶。 嗯。 即係衰咗嘅。咁佢當時咧就公開咧同啲人即係佢係一個公眾半公眾人物啦，即係佢青年商會嗰啲咁嘅成員啦。 即係有少少頭面咁。 係啦，咁佢咧就同人哋講咧就政治迫害嚟嘅呢個咁樣。是我的對手咧插莊稼禍咁樣啦。 咁同你會唔會係差唔多㗎？係 咯， 你會唔會因為咁樣？ 死都係。 又話人哋迫害你啊？係咪真㗎？係 咯。 係咪人哋真係搞你㗎？係 啦，咁啊，大家要用自己嘅精明嘅頭腦去諗諗啦。咁樣究竟佢係咪政治迫害咧？咁樣嚇，咁啊，跟住咧，結果去到五月嘅時候咧，佢就被控呢一個雞姦啊咁樣。咁但係咧嗱。本來咧就 哇咁都即係人生大逆轉噶咯，之前一路都順利，有錢有面有地位，要玩乜都有嚇，咁又有錢使，又有嘢玩咁樣，咁啊生活都好美滿啦。突然間，咦一個轉頭就變曬啦又。 係啦，其實同埋唔係淨係呢個男仔嘅，係跟住有幾個咧，因為見佢出聲嘛，咁啊都出聲嘅，係啦，即係你知而家啦，即係好多都係第一個唔行出嚟啦，其他嗰啲就猶豫啊，又即係驚啊，驚自己做。先頭卒咧，唔知點啊，又冇面啊，覺得 會㗎，因為始終即係覺得自己原來唔係唯一一個啊，咁嗰陣時個感覺咧， 勇氣會大咗， 勇氣大咗，同埋即係你覺得係應該講咯，原來咁衰，我唔係唯一一個啊，咁嗰啲咧，咁就會越多人 講錯㗎呢樣嘢咁樣，啲小朋友即係 到而家都係有咁嘅現象啦，大家都 係啦。咁啊，當時咧佢咧就本來呢單案要上庭啦，好啦，跟住佢就做咩咧？佢背後咧就揾咗一個男仔咧，係去威嚇嗰、那個。 即係諗住使橫手，即係搞掂嗰啲證人，就冇人告佢咁。 就揾人淋佢嘢咁樣。 點知連呢個橫手都俾人拉埋。 因為咧嗰個俾佢主使嗰個咧，就走嚟篤爆佢就話係佢主使我嘅咁樣。嗱呢啲就係有勇氣啦，即係自己雖然明知都衰緊，我話點衰啦，係咪先？篤佢，起碼個主使嗰個唔可以俾佢走甩先得。 咁當然啦，佢俾人拉到，咁佢梗係要篤個主使人出嚟啦。 有啲人唔會㗎， 希望減輕。係乜有人唔會？ 有人唔會㗎，有人咧即係好。 咁 有咩㗎？ 即係會唔會即係冇？係 咯，唔通佢一個人做嘅？ 嗱， 呢個就肯定唔係啦。佢因為咧真正咧係阿基士做嘅。咁佢就話係其實阿基士咧去主使佢嘅。咁啊，跟住咧就呢一個基士咧就揾呢一個就開始，因為佢一去到呢啲地步咧，點樣甩身咧？梗係要揾啲專家證明自己。喂，其實咧我咧就係一個好有問題嘅人嚟㗎。係啊，我做呢啲嘢咧，我就身不由己啊，咁樣啦。 即係又係受到精神病嘅困擾啊，嗰啲咁啊。 當時佢揾咗個專家咧，證實咗咧佢有反社會人格啫。 即係其實 唔係精神病。 其實個個都有反社會人格㗎啦，大佬。 其實我都係。 係咪有少少一定？即係我成日覺得係有少少。即係如果你由呢個 term 咁佢梗係 我唔知 佢 定義係乜嘢啦。即係如果你話一定有少少，咁同埋有啲嘢係咪即係作出嚟嘅咧？即係有啲嘢即係表現出嚟，有時都話咯， 收埋嘅專家 演技嚟㗎嘛，有啲嘢係咪先？ 係。咁跟住咧嗱，係咁演唔演技就？視乎陪審員信唔信啦，係啦，咁啊結果咧，其實陪審員咧都唔信佢嘅，因為佢咧就自己自辯咧，甚至乎佢就話咧，其實個男仔自願㗎，佢話好奇啊嘛，同佢玩下咯咁結果咧就係判咗佢十年啊，即係坐咗十年監嘅。咁佢 判咗佢十年啫，佢又冇坐到。 sorry， 判咗佢十年。咁而同一時間咧，佢個老婆咧同佢離婚嘅，就即係覺得話唔得唔掂啦呢個。 嗱，梗係啦，佢老婆都係即係千金小姐嚟㗎嘛，即係老豆即係幾間鋪嘅老細嚟㗎嘛。 仲同你等啊？ 咁你又搞啲咁嘅嘢出嚟，咁核突。即係喺嗰個年代咧，衰雞姦咧，即係你話你同性戀都已經俾人哋歧視啦。如果你話你係雞，即係衰雞姦嘅話，其實都係即係幾醜惡㗎，即係會好多人即係好厭棄你㗎啦。 係咯，咁但係雖然佢老婆有同佢一齊玩過啲換妻嗰啲啦。 嗰啲又唔提啦，嗰啲佢就會覺得自己我又嗰啲 OK 咁樣噶 嘛。咁佢而家唔同喎，佢而家係搞小朋友喎， 係啦，即 係 喺嗰個年代應該都幾大件事啊。 好啦，咁啊分就離硬噶啦，咁然之後佢咧就繼續咧亦都係繼續坐硬監噶啦。咁啊坐監嘅時候咧啊， 佢又唔係咁屈服噶喎，條友仔坐監。 我覺得佢其實幾勁噶喎，你講下嗱，佢喺監獄點咧？ 唔係佢即係佢其實去坐監咧，1968年嘅12月先判監咧，佢喺1969年嘅9月啊，即係大概都唔夠一年咧。 佢就已經佢啊，因為雖然1970年嘅六月到日，佢已經首次申請假釋喎，咁夠僵嘅，半年好咗假釋。 哇！佢最後其實坐咗兩年咧，佢就假釋啦。 佢真係幾勇敢喎！即係佢，你諗下一個囚犯應該都半年冇諗住要提出啦，因為提出咧一定十年喎，你判咗即係扣七除八扣咗七年啦，係咪先？咁你諗住半年你就已經去申請假釋都幾勇喎？ 咁啊，人哋自由啲噶嘛。 咁啊，當然佢係冇成功到嘅，咁都好合理。 但係都好誇張啦！你淨係坐兩年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嗰兩年佢係點嘅咧？喺監獄裏面兩年咧，原來咧佢係一個出咗名嘅模範嘅犯人。咁咧佢就係做呢個廚師啊，即係廚房嘅咁樣嚇廚房期。咁然之後咧，佢咧就即係人哋覺得佢尋日為囚犯爭取好多福利啊，佢又做翻佢即係本身 現場。即係佢好識籠絡嗰啲人嘅心理啊！即係大家好多人支持我嗱，我對人好好啊嗰啲咁樣，佢好識做 形象工程。 形象工程。 咁但係咧，其實咧1969年嘅時候咧，即係佢坐緊監嘅時候咧，佢爸爸咧就病死咗嘅嚇。咁啊，話説咧， 仲喺聖誕節嗰日過身，真係陰公。 係啊，咁啊，話説即係佢爸爸咧，即係有少少點講啊即係好羞愧啊！即係覺得自己佢一直望子成龍啊嘛，即係覺得個仔喎點解可以變成咁？加上自己長期飲酒啦，咁所以就咁嘅情況之下就走咗啦。咁然之後咧，佢咧原來佢喺監獄裏面咧，佢就崩潰啊！即係雖然即係佢爸爸咁對佢啦，咁話説佢咧都冇講過一句話，佢好憎佢老豆嚇。咁但係可能佢做咁多嘢就係想俾佢老豆睇，睇我幾勁啊！你而家走咗啊，咁可能會唔會即係咁崩潰定點咧？咁而佢即係。當時佢申請咧就想去即係出獄去送佢爸爸個殯啦咁樣，但係咧係唔批准，所以佢送唔到去。 即係連咁都唔批准喎嚇，即係又比較 好多都唔批准㗎啦。嗰時丁啟泰都有申請過，都唔得。 咁但係佢嗰啲係即係終身犯啊嘛，咁呢啲都係判咗十年。 係咯，咁嚴嘅呢樣嘢又好啦。咁但係咧兩年之後咧，佢又即係假釋到喎。咁啊假釋嘅你嘅又好兒戲喎。咁其中一個條件咧就話一定要佢翻去同佢阿媽住嘅，即係呢個假釋嘅條件之一。咁咧佢就結果佢真係翻咗去咧，就即係芝加哥就同佢阿媽住嘅。咁啊，但係咁樣住落去，又係咪跟住就即係一路就太太平平咁嘅咧？ 如果太太平平 過翻正常嘅生活咧， 就冇今集呢個東頭灣道99號啦，係咪先？ 就唔會有呢個殺手 連環殺手出現。但係即係話其實佢入到即係佢即係雖然獲假釋，其實已經係執到㗎啦嚇，即係起碼應該坐六年幾七年㗎嘛，最少都。但係佢坐咗兩年到就已經獲假釋，其實已經係好執到㗎啦。 咁佢有冇改過自身咧？或者佢仍然覺得喂？佢同意嘅喎，咁樣嚇口交啫喎。 佢有冇對於佢犯嗰單案即係後悔或者係承認責任咧？就真係唔知啦。但係佢同翻佢阿媽生活咧，其實佢都 OK， 因為佢同阿媽嘅感情其實好嘅。因為細個老豆成日打佢啊咩性嘅時候咧，佢阿媽係幫佢嘅。咁所以咧，其實佢同阿媽、家姐啊、細妹嘅感情咧係好嘅。 但係好明顯咧，其實佢就肯定係冇慚悔過任何嘢啦。點解咧？因為其實咧，佢出獄之後假釋期間咧冇幾耐咧，佢就已經咧又侵犯呢、這個即係。青少年㗎啦， 即係嗰鋪癮嚟， 嗰鋪癮好大嘅， 有時好難即係戒得掉啦。 非常之大嘅，咁然之後咧，但係因為嗰個男仔咧，結果佢冇上庭啊，指控佢啊，所以咧控罪撤銷。 唔知係咪又係寫咗橫手添啊呢下？ 咁啊都唔頂啊，咁但係就控罪撤銷咗啦，假釋咧亦都係假釋令咧繼續係執行嘅可以，咁所以咧佢跟住就冇事啦，咁啊自由身啦，咁亦都咧佢阿媽咧對佢鬼咁好咧，就俾錢俾首期佢就買間屋。另外買間屋住，咁啊同佢阿媽一齊住嘅，嚇咁跟住咧就開始咧，原來喺呢一間屋裏面咧，即係呢間新嘅屋裏面咧，就開始咗一連串嘅暴行啦。嗰陣時咧就係71年嚟嘅，即係71年之後嘅，咁啊一連串嘅暴行啦。咁啊 即係佢離佢出獄只不過係一年多啲啫，一年零啫。 咁呢間屋咧其實之後就好恐怖啦，即係發生咗好多嘢啦。咁但係呢度咧即係去 break 之前想講下咧，就係嗰陣時我哋都研究過就譬如林過雲佢一。擺脫咗佢爸爸之後咧，佢咪突然間佢嘅性格啊，佢嘅即係所有魔性啊，都會出曬嚟，即係好似冇人再及住佢咁樣。咁專家都係咁分析嘅，就係話佢去到呢一個轉捩點嘅時候咧，佢個魔性慢慢出嚟啊。所以佢爸爸走咗，佢可以放監，佢可以離婚，唔使再有家庭負擔之後咧，即係佢成個人 free 咗個靈魂跳咗出嚟。 就做翻個自己最想做嘅嘢啦， 係啦，即係俾魔鬼咧開始即係佔據佢咯。咁啊，有人咧就稱佢為咧 a monster in disguise， 即係話咧佢一個咧最識得扮嘢嘅一個魔鬼嚟嘅。咁究竟佢有幾扮嘢，同埋咧即係佢即係喺呢間屋裡面啊，呢間大宅裡面，哇，做咗啲咩喪心病狂嘅事？我哋一間第二節啦，係咪啊？第二 part 啦，翻嚟慢慢咧即係細説從頭啦。咁下一 part 要俾錢噶咯喎，嚇！即係想聽嘢嘅人就快啲俾錢咯，就去我哋嘅 website 嗰度俾錢啦。OK， 翻嚟見。 天同幻影。